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来关注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球群体免疫尚需110亿剂新冠疫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国际社会仍将做出巨大努力。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一下新加坡的电子垃圾的回收地图是否为当地的居民回收电子垃圾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要把视线投向南美的古巴，美国对古巴60年的封锁和制裁重创了古巴经济，而眼下古巴也深陷新冠疫情的泥潭当中，古巴自行研发的疫苗目前进展怎么样？好，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的群体免疫这个话题。今年的7月16日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次会议是由今年的 APEC 东道主新西兰倡议召开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克服了自身大规模的接种带来的挑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未来3年还将再提供3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方向亚太经合组织捐资成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也参加了这天晚上的视频会议。美国在会前释放的信息展现出了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彭博社称，拜登在发言中称美国将成为亚太地区的疫苗库，并提供了美国向地区国家提供疫苗的最新信息。美联社报道说，美国一直被指责是囤积疫苗，因为一系列后勤问题和监管障碍减缓了美国疫苗输出的步伐。拜登远未实现他今年6月底前向世界和其他地区承诺提供8000万剂新冠疫苗的目标。据美联社统计，虽然拜登政府宣布了50个国家和地区将获得美国疫苗，但截止到今年的7月1日，美国仅向其中1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不到2400万剂的疫苗。7月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要实现全球群体免疫并且终止新冠疫情，国际社会还需要110亿剂疫苗，用于全球70%地区的人口。古特雷斯是当天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级开幕式上做这番表示的。他说，国际社会提供的疫苗和资金正在增加，但是目前还远远不够。 Everyone, everywhere must have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s, tests, treatments and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and rollout of vaccines, including through the Global Equity Mechanism, the ACT Accelerator and its COVAX facility,is offering hope. But there is uneven access to these tools, especially vaccines, around the world and within countries. 古特雷斯在讲话时说，要实现全球性的群体免疫并终止疫情，尚需110亿剂疫苗用于全球70%地区的人口来进行接种。所有人都必须能够获得新冠疫苗、病毒检测、治疗和其他的工具。但是获得这些工具，特别是获得疫苗的机会，目前是不均等的。世界需要一个全新的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以使疫苗产量至少翻一番，同时确保疫苗的公平分配。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带领之下，为了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 国际合作倡议提供资金支持，并敦促各国紧急资助一项新的大约需要注资500亿美元的行动计划，来加快卫生工具的公平分配，帮助结束新冠疫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是一个环保方面的话题，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人喜欢各种电子设备，它也是全球个人电子消费设备更新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为什么能这么说呢？通过他们的电子垃圾的产量便可以看出来了。早在2017年的时候，新加坡每年就产6万吨的电子废弃物，表示新加坡每人每年就丢弃11公斤的电子垃圾，等于是70个手机。但是只有6%的家用电器废弃物被有效的循环再利用，剩下的用于了填埋以及焚烧发电处理。那么近年来呢，新加坡也建了很多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厂，并且专门向市民派发电子垃圾回收的地图，告诉大家离你最近的电子垃圾回收站在哪里。最近新加坡新传媒的记者就走上街头，想来调查一下民众是否了解这些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站在什么地方，对他们来说把电子垃圾送去那里处理是否会方便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从手机到冰箱，我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一旦这些产品变旧了或者是变坏了之后，你会如何处理呢？本地每年都制造了超过6万吨的电子垃圾，这相等于大约10000只大象那么重。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恐怕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和环境哦。为此，本地多个地方就设立了回收站，有的业者还通过了积分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回收电子垃圾。而你是否会这样做呢？ 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特定的那个地方嘛，我们可以丢弃这些电子垃圾的吗？ 分类你还要拆还有什么呢？我们不大会，所以我们就是给卡拉布利用。 不大清楚啊，因为如果不错的话，我们丢掉的电子垃圾在可能如果是 normal 的垃圾桶里面，还是会到一个地方被很像来 sort 出。 有啊，我们都有回收啊，这些旧的这些好像可能坏的这些都有回收了，因为他们会拆散做 spare part。因为有些 spare part， 他们有些电话，如果你讲它有些 part 坏了，它小小那些零件已经很新嘛，它可以重用的。 这次坏只是能换的话，我们就跟他换咯，换一粒新的咯，旧的我们就收起来咯。收起来，如果有经过环保的，我们就再放环保那边咯。电池因为不可能乱丢的嘛，乱丢啊，等一下也会着火是什么东西。 那这些电子产品呢，都含有少量的那个危害金属。那比如说我们的电池里含有镉，那电灯泡里也含有那个水银气体。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做回收，那这些mercury lead 还是那些有毒的气体呢，它就会累积，那对我们的健康才会有影响。说如果我们直接把那个电池或者是任何废弃物直接抛弃，那可能它日晒雨淋，那个电池它就会分解，那可能它的那些有毒的气体还是怎么样，有可能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空气内啊，或者是环境内。 如果大家觉得电子垃圾回收站又少又远的话，可以浏览国家环境局官网的地图，查一查最靠近你的回收站在哪里，这样就方便许多了。 其实是会的，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就比如我们的那个手机电脑嘛，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拿去再回收了。 那他们只要拿他们的电子产品到我们的 Alba 的回收箱，三合一的回收箱，那他们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当他们把那个电子垃圾丢在桶，顺便拍张照呢，他们就能得到一些积分，那他们就能累积这些分数，然后就兑换一些礼券。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显示有至少50%的网民就觉得他们是不会妥善处理家里的电子垃圾。 不过我在想，既然我们能够分类纸张、塑料和铝罐，那么再分类多一个电子垃圾，问题应该不大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古巴。今年的7月11号，在古巴的一些城市，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走上街头，高喊了自由打倒独裁，强烈表达对国内经济崩溃、政府限制公民自由以及新冠疫情控制不力等等的不满。当时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美国政客纷纷站出来声援抗议者，并承诺美国将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等等。然而很快，墨西哥总统佩洛斯一语道破了美国的做法。他说，事实上，如果美国真要帮助古巴，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暂停对古巴的封锁，那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要知道，古巴已被美国封锁了60多年了。 Eso sería un gesto verdaderamente humanitario. Ningún país del mundo debe sercercado, bloqueado. Eso es lo más contrario que puede haber a los derechos humanos. 这是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对7月11号在古巴爆发的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的评价。他说，如果真要帮助古巴，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美国停止对古巴的封锁，那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姿态。这次示威很快在美国得到了美国政客的支持，而同时古巴外长罗格里格斯就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策划并且赞助了这次在古巴爆发的大规模的游行骚乱，并威胁说美国此举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古巴人流亡美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电视讲话中就强烈谴责了美国政府资助了反古势力，指责美国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依然是不断地加强对古巴的封锁，目的就是扼杀古巴经济，引发社会动荡。 Los ahora vienen con el cacareado discurso en redes sociales alentando todas estas insatisfacciones yendo contra todos estos temas.Trabajando nada más con los sentimientos, cuáles son los sentimientos y las motivaciones que tiene la gente, las afectaciones, las insatisfacciones. 迪亚斯·卡内尔说，美国发起的对古巴的制裁和封锁已经有60多年了，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封锁，尊重古巴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正如古巴方面所指出的，美国的封锁是造成了古巴药品短缺、能源紧张等问题的根源。联合国大会上个月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实行的禁运和经济制裁，共有184国投票支持这个决议，仅由美国和以色列投下了反对票，处于绝对少数地位，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那么除了美国的外部支持和策应，也有专家认为美国固然在骚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古巴自身的经济政策也应该进行适当的改革。例如在今年初，古巴正式启动了包括货币和汇率并轨在内的货币改革进程，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而古巴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局如果短期内得不到解决，对县政府来说的确是个很大的考验。一是多年来古巴的改革速度缓慢，另一方面现任总统卡内尔也还缺乏当年卡斯特罗的号召力。古巴的年轻一代需要对国家政策和国家道路有更多的认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认为，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古巴内政，也坚定支持古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改善民生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做的工作，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7月19号，在古巴街头也有约10万民众聚集在了首都哈瓦那一处广场举行集会。总统卡内尔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封锁，揭批美国政府资助反古势力在古巴煽动骚乱。我们来听新华社记者的报道。 这里是古巴首都哈瓦那，今天十万民众走上这里的街头，保卫古巴革命，反对美国封锁。 哈瓦那的集会活动在海滨大道的一个广场上举行，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纳尔的出席。迪亚斯卡纳尔号召古巴民众团结一致，抵御外部势力的干涉。在场民众挥动着古巴国旗，举着不要封锁我们的古巴等标语牌，高呼着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古巴革命万岁等口号，响应政府号召，表明革命立场。 除了在首都哈瓦那，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省、中部的圣克拉拉省，在古巴多个省份、多个地区都在举行同样的民众集会活动，支持古巴政府。 这是本周在古巴街头爆发的反美示威游行。今年四月，在古巴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自2018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主席的迪亚斯卡内尔成为了古共第一书记，这标志着古巴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古巴媒体分析说，近年来以美国迈阿密的反古势力为代表的敌对势力，通过了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地发动针对古巴革命政府的渗透和颠覆活动，通过脸书等社交媒体散布反古的言论，煽动叛乱。美国对古巴已经实行了60多年的封锁和禁运。古巴从1990年便开始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要求美方停止制裁和禁运。而古巴每年都会提这样的申请，每一次申请都会被通过，而今年他们再次提出申请也是不例外。在投票环节中，中俄等184个国家投下赞成票。乌克兰、阿联酋和哥伦比亚三国与美方关系密切，无法赞成美方投下弃权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下了反对票。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果显示，国际社会支持古巴的请求，但是联合国的决议仅有政治影响力，并不能够影响美方的决策。真正能够解除对古巴制裁的，也只有美方的国会。而近两年全球发生新冠疫情，古巴也深受影响，但因为受美方制裁，导致古巴物资运输很不方便，不利于抗疫。联合国要求美方停止制裁，可以帮助古巴抗击新冠疫情，但是美方并不在乎古巴是否受疫情的困扰，也不愿意解除制裁。美方的行为受联大各国的一片唏嘘。其实在2015年，美国和古巴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但美国依然不愿意放开全部制裁。眼下古巴也正深陷新冠疫情的挑战之中，而古巴正在研发自己的疫苗。目前疫苗研发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钱思文对此的介绍。 泛美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负责人乌加特表示，当前古巴已经存在新冠病毒的本地传播，同时也已经报告发现了具有极高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有鉴于此，近期的抗议示威活动可能会导致疫情进一步加剧。 无论是出于游行、政治、宗教、文化还是体育原因，只要有大量人员聚集，就会增加病毒扩散的风险。尤其是在像古巴这样，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病毒活跃传播的国家。上周，该国共报告了34244例新增确诊病例，较前一周上升34%。 Ciego de Ávila, Mayabeque, Guantánamo, Santiago de Cuba, Camagüey y Cienfuegos。 乌加特表示，由于德尔塔变异病毒的广泛传播，该国北部拥有著名旅游胜地的马坦萨斯省，最近几周以来的疫情形势尤为严峻。 Todos los municipios del país están ahora en transmisión comunitaria y las autoridades del Ministerio de Salud。 古巴公共卫生部门已经确认，在该国境内发现了德尔塔变异病毒。受到这一传染性极强的变异病毒影响，在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巴拉德罗所在的北部马塔萨斯省，过去几周以来的病例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 Evitar la aglomeración de personas。Adicionalmente, estar atento al inicio de síntomas de cualquier otra persona。 据媒体报道，古巴药品监管机构在7月9日宣布，批准将该国首款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新冠疫苗阿夫达拉投入紧急使用。这也是拉美国家首款获得紧急使用许可的自主研发新冠疫苗。另一款由古巴分立疫苗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主权02也已经完成3期临床试验。 乌加特表示，初步数据显示，两种疫苗的有效率都超过 90%， 但仍需获得更多数据以进行全面评估。 Hasta el 10 de julio se habían reportado como... 根据古巴政府的报告，截至7月10号，古巴全国已有超过300万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由该国自主研发的阿夫达拉或主权02新冠疫苗，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27%。这两种疫苗都需要分三次接种。此外，还有大约700万剂疫苗已经在临床试验以及其他各类医疗干预项目的过程中实施了接种。来自古巴的数据和研究显示，两种疫苗的有效率在91%到92%之间，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包括三期临床试验的最终结果，以及在社会环境中接种之后的成果数据，才能更好地评估这两种疫苗的效果究竟如何。 泛美卫生组织助理主任巴尔博萨对古巴自主研发的首支新冠疫苗获得政府批准投入紧急使用表示欢迎，但他同时表示，上述两种疫苗只有在被世卫组织列入紧急使用清单之后，才能通过泛美卫生组织的疫苗获取循环基金进行采购。 It's very important this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in Cub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在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疫苗研发至关重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地区，因为不仅仅是疫苗，我们应对疫情所需的药品、个人防护用品、呼吸机和其他关键物资全部都要依赖进口。因此，我们对古巴和其他国家在相关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这对于整个区域来说都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古巴或是其他拉美国家所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都必须达到同一个标准，都必须获得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许可，然后才能通过泛美卫生组织的循环基金进行采购。古巴的疫苗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该国首先需要完成所有的临床试验，并将相关数据全部提交给世卫组织，以便进行最终的评估。 Cuba will have to finalize all the clinical trials to present all this data to be analyzed. 巴尔博萨同时再次强调，现有的数据和经验告诉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疫苗就过早放松警惕。 Let me just highlight that if we have a vaccine. 我要强调的是，两剂式的疫苗或者是像古巴所研发的三剂式的疫苗都需要在所有剂量全部接种完毕之后才能达到应有的保护效果。在乌拉圭和智利等区域国家，我们看到免疫接种开始后，人群之中就出现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认为现在有疫苗了，疫情肯定再过一周或是两周就会结束了，这是不正确的。 As the pandemic will finish next weekOr in 15 days, and this is not true. 巴尔博萨表示，在绝大多数人口完成接种之前，公共卫生防疫措施仍然必须得到执行。 Now we know that the vaccine objective in the first phase is to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s. 新冠疫苗免疫工作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为最脆弱的群体，为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可能会出现重症或是死亡的群体提供保护。随后第二步是需要在人群之中建立较高的免疫覆盖率。现有的一些数学模型预测显示，人群普遍免疫率需要达到大约70%到80%才能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目前，拉丁美洲区域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接种率。古巴毫无疑问也没有达到。古巴的其中一种新冠疫苗正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该国卫生部也已经启动了社区接种工作，但疫苗在人群中的覆盖率还远远不足以保护该国和其他国家免受疫情影响。因此，包括古巴在内的所有区域国家都仍然必须采取公共卫生措施。 Mor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to see what's happening, how they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public health measure in order to... 好，刚才我们关注的是古巴新冠疫情以及古巴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

It's 9 a.m. Beijing time.